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大厂都在用哪些敏捷方法。我将分为上下两篇，跟你一起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在早些年，我还是一个野路子程序员的时候呢，到处接私活做网站，那时候就很好奇那些大厂是怎么开发软件项目的。就一直到毕业以后啊，我前前后后加入了很多企业，有大的、小的、中型的。包括这些年呢，在美国一些高校啊，在公司的一些经历，对大厂的这个项目开发呢，就有了比较多的一些了解。其实呢，大厂啊，做项目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无非就是工程中常见的有一个策略呢，叫分而治之，就是大项目呢拆成小项目，大的服务呢拆成小的服务，大团队呢拆成小团队。那服务之间呢，通过商量好的标准协议进行通信。架构上的话，把大的这个服务呢拆分成小的微服务，那大团队呢就按照业务或者按照服务呢拆分成一个个小组，按照一定的流程规范呢，保障大家可以一起协作。最终呢，各个小组要负责的内容啊，其实就不多了。像淘宝这种网站，就不需要说有一个超大型的这种项目组，它其实通过这样一级一级拆分，到了一个小组呢，它只负责可能页面上的一个小模块就可以了。所以呢，也要归功于现在像微服务啊、容器这些新技术，可以将复杂的业务呢一级一级拆分，让很多公司啊能真正的敏捷起来。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有提到过，就是说你团队的话，如果要实时敏捷，你不仅要小，而且组织呢也得扁平化。那相对来说呢，在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大型企业的话，它做的是非常不错的，组织的话都比较扁平化，工程师的地位呢也很高。那这些年的话，国内的这个工程师地位呢，应该也是有很大提升的。组织呢，也在向扁平化的这个方向发展。那前些天我也看到阿里工程师有写过一篇文章，叫《敏捷开发的根本矛盾是什么》，从业12年的工程师在思考。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对这个问题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听音频的同学，如果你对这篇文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文稿里面的链接可以查看。那下面呢，我就带你一起看看。大厂呢，具体是怎么来应用这些敏捷方法的？其实啊，大厂里面的流程规范很多，最开始呢，你会不喜欢他们，后来呢，慢慢离不开他们。就像电影《肖申克救赎》里面说的那样，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这里啊，我简单将其中和敏捷开发相关的流程介绍一下。早些年的项目开发呢，都是围绕着项目计划开展的，把 Gantt 图打印在墙上，方便团队的成员呢看看项目进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但自从敏捷化之后呢，就变成了看板。所谓的看板呢，就是把白板啊分成几个列，每一列呢就是一类，比如上面可能写着 To Do，就是表示这个任务待选取，In Progress。就表示在正在进行中，done 呢就表示已经完了，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列，然后呢再把工作任务呢就变成一个一个五颜六色的那种贴纸，然后呢根据不同的状态贴在不同的栏目下面，比如这个刚刚开始的话就放在 to do，已经选取了呢就放在这个 in progress，就这样，如果你完成了再把它移到 done，慢慢的呢这种物理的看板啊就变成了电子的看板。通过各种项目管理软件来管理跟踪这些任务，即时贴呢也变成了 ticket，也有叫 issue 的。逐渐的，就所有的跟开发相关的任务呢，就都跟这个 ticket 挂钩了。比如你要报一个 bug，就提交一个 ticket；提一个需求呢，也提交一个 ticket；你要重构一下代码，你就提交一个 ticket。就看板啊，这种基于 ticket 来管理跟踪任务的方式呢，看起来很繁琐，但确实是一种很高效的方式。因为你通过看板呢，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任务的状态呢，都是可以被跟踪的。什么时候开始做？谁在做？做完没有？那整个团队在做什么呢？也一目了然。那 ticket 呢，和敏捷开发里面的那个 backlog，也就是任务清单呢，它正好是很好的结合起来了。通过 ticket 呢，可以收集整理整个项目的 backlog，以及当前这个 sprint 的 backlog。那有了看板之后呢，大家每天啊，上班第一件事就打开看板，看看当前这个 sprint 呢，还有哪些 ticket 没完成。哪些呢已经完成了，哪些呢还在进行中，就非常直观。那作为项目成员来讲的话，他如果手头的事情做完呢，也不用去问项目经理该干嘛，直接呢就从 to do 这一栏呢选一条 ticket 做就完了。那对项目经理来说呢， 看一看这个 to do 栏呢还有多少没有被选取，就知道还剩多少 ticket 呢没有开始做。那看看 in progress 栏呢，就可以知道哪些 ticket 正在进行中。如果有 ticket 的啊，在这个 in progress 这一栏呢待得太久，或者这一栏的这个 ticket 太多，那可能是有风险，那项目经理呢就要及时的介入了。对于这种项目管理软件和这个 ticket 的，我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呢还会有进一步的介绍。除了看板的方法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开发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的团队应用瀑布模型来开发的话，大概有两大烦恼，就代码不稳定，还有部署太麻烦。早些年呢，虽然也是用源代码管理的，但是呢，大家都在这个 master 也就主干上开发，所以呢 master 这个上面的代码呢就特别不稳定，一不小心呢就有人可能提交了不稳定的代码。所以呢在上线的时候呢，就上线前啊有一段时间叫代码冻结期，意思就是说这期间啊，除非是非常紧急的更新，否则谁都不能往上面提交代码。还有测试环境的部署呢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尤其是你服务一多啊，编译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各种依赖，还有呢要注意各种环境的配置，所以更新测试环境呢是一个大工程，以至于当年我在飞信的时候呢专门有人负责做这个测试环境部署。就上面这种代码冻结和专人部署的这方案呢，虽然说也可行，但是一点都不敏捷。所以呢如果团队想要敏捷起来的话，就要解决这个代码不稳定和部署太麻烦这两大问题。好在基于 Git 的这种开发流程呢，结合 CI 的自动测试部署呢，可以很完美的解决这两个问题。那 Git 呢本来只是一个源代码管理工具，但是它这个分支管理呢非常强大，而且呢权限控制也非常灵活。所以如果说把 Git 呢跟这个开发流程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控制代码质量。我们假设现在 master 的代码是稳定的，那么怎么保证新加入的代码也稳定呢？答案呢就是用代码审查加上自动化测试。就如果你代码的话有严格的审查，并且呢所有的自动化测试代码都能测试通过，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代码质量就是可靠的。当然前提是你这个自动化测试代码要有一定的覆盖比例。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大厂来讲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正规的项目组啊，对于代码审查和自动化测试代码覆盖率呢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何我们在合并在 master 之前呢就把代码审查和自动化测试就做好呢？简单来说啊，就是你每一次要往 master 添加内容的时候呢，不是说直接就把代码提交到 master， 而是说先基于当前稳定的这个 master 代码呢克隆一个 branch 出来，也就是分支，那基于分支去开发，然后开发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提交一个 PR 就是说 pull request， 就是合并请求的意思。那 PR 提交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代码做了哪些改动，其他人啊就可以针对每一行代码就写评论，就提出修改意见。如果确认你这个代码没有问题呢，就可以说 OK， 我 approve 了，通过了你的代码审查。好，那接下来还剩下这个自动化测试的问题，这时候啊就该 CI 也就是持续集成来出马了。如果你还不了解 CI 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机器人，也就是你每次提交一个 PR， 但严格来讲其实是 commit， 我们这儿简化一下，每次提交一个 PR 到源代码服务器，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马上就知道，然后呢它创建一个非常干净的运行环境，把你提交的代码呢下载下来，然后下载完了之后呢再去安装所有的这个依赖项，然后运行呢所有的测试代码，运行完成之后呢就把测试报告就显示在这个 PR 上面，绿色呢一般就表示通过，红色呢就表示不通过。那关于 Git 和 CI 呢，我在后面的文章呢会展开讲解，在这里啊只是为了展现一下就是敏捷开发方法的流程。另外啊，阮一峰老师啊写过两篇文章， Git 工作流程和持续集成是什么，你可以阅读了解一下。至此啊，代码审查和自动化测试的问题都解决了，当一个 PR 代码审查通过，以及呢 CI 也通过了所有的自动化测试，这就可以合并到 master 了，而且我们也可以认为呢合并到 master 后的代码也是稳定的。至于这个自动部署测试环境呢反倒是简单，就是 CI 呢它在你代码合并到 master 的时候呢，它会再次自动化运行这个测试脚本，测试完成之后呢如果通过的话就会再运行自动部署的脚本，把当前 master 的代码呢就部署到开发环境或者测试环境上面。在这里呢以一个开发任务为例给你大致讲解一下，如果要应用敏捷开发方法呢，那么基本的开发流程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把开发的 ticket 呢从 to do 栏移动到 in progress 栏，就表示这个任务开始了。再从 master 呢创建一个分支，基于这个分支呢去开发功能或者是修复 bug。那开发完成之后呢，再写相应的测试代码，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那至于说你是不是测试驱动啊，这无所谓，就关键是看你个人的偏好啊，或者是团队有没有这个要求。那你在开发的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持续的提交代码，更新到分支，一直到你完成。完成之后呢，就是要创建一个 PR， 要邀请其他人呢来帮助 review 你的代码。根据 review 的结果呢，可能你还要再更新一下你的 PR。那么 CI 呢，在每一次提交代码到代码库之后呢，就会自动运行。那运行之后呢，它主要是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会检查你的代码格式是不是符合规范呀，运行所有的那个单元测试代码，运行集成测试代码。那最终这些检查都完成之后呢， CI 会把执行结果呢显示在 PR 上面。通常呢，绿色呢就表示通过，红色呢就表示失败。 PR 呢能合并到 master 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就 CI 呢都通过了，以及呢代码审查也通过了。那 PR 合并之后呢，CI 会自动构建一个 Docker 的 image， 就是把这个最终呢会把 Docker 的 image 部署到开发环境或者测试环境。然后呢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呢，再把相应的 ticket 呢从看板的这个 in progress 的这个栏呢移动到 done， 表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肯定是要严格遵守这个开发流程的。偶尔的话肯定也有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来不及写测试代码。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再创建一条 ticket 呢去跟踪，以保证呢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测试代码写完，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事给忘了。好，开发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再来看看怎么部署。最早的时候呢，程序员都是自己管服务器，但呢一般程序员会比较随意，就会导致很多问题出现，以至于呢后来就有专门的运维团队将开发好的程序呢编译好，数据生成脚本呢也写好，然后再写一个部署文档交给运维呢去手动部署。这个过程啊非常繁琐，也得非常慎重，通常啊几个星期才部署一次。那遇上打补丁呢，这种情况下你才会更新频率高一点，可能几天更新一次。那么这些年呢，就是容器化呀、微服务啊、DevOps 啊这种技术啊或者概念的兴起，那部署呢就越来越高效。那大厂呢就已经在这个部署流程上呢就融合了这些先进的理念。以前呢是运维人员按照文档部署，现在呢就变成 DevOps 呢就写这种自动化的部署工具，然后开发人员呢就自己就用这些工具去部署生产环境。那现在大厂的这种部署呢基本上都实现了这种自动化，但流程上的话也会有一些控制。首先呢，它部署的呢不再是这种程序代码，而是 Docker 就是这种容器的 image 镜像。那每次代码合并之后呢， CI 都会生成新的这种镜像，测试呢也是基于这个新的镜像来测试的。那部署到生产环境之前呢，要先在这个内部的测试环境充分的测试，而且在正式部署生产环境之前呢，一般有一个会有一个审批确认的流程，同时呢也要创建 ticket 呢去跟踪这整个部署的过程。那部署的时候呢，它也是先部署一部分的服务器，然后呢监控看看这个数据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再全部部署。那整个过程呢都会有一套完整的监控啊报警系统，如果出现问题呢，你马上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报警。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部署的程序呢就回滚回去，就回到之前的版本。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整个生产环境的服务器啊，可能几百上千台服务器部署呢可能几分钟就完成了，这在以前啊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在敏捷开发里面呢，每日站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活动。在大厂啊，但凡是实施这个敏捷开发的小组啊，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开站会，就沟通一下项目的基本情况。这也导致了就是会议室呢就非常紧张。虽然站立会议啊什么时间开都可以，但是早上呢肯定是最好的时机。一天工作的开始，然后呢开完会你大家沟通完就可以全身心去工作了。而且呢站立会议啊是不是站着开会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呢就是怎么高效沟通，怎么高效的反馈。而且你开会的时间呢不能太长，一般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如果你半个小时还开不完的话，你就应该另外组织会议。还有就是谁来组织这个战略会议呢？在敏捷的这个 Scrum 里面呢，就有一个角色叫 Scrum Master， 中文翻译呢有叫敏捷教练、敏捷大师的。那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各种敏捷流程能正常执行的，所以呢通常是由这个 Scrum Master 来主持会议。 当然有的项目组呢，它也可以采用就是轮班制，就是大家每个星期的话，就是每人组织一次。那负责主持这个会议的人呢，他主要职责呢，就是要组织这个会议，保证这个会议里面的这个环节呢，一个一个展开，并且还要控制好会议的节奏。那开会呢，都干什么呢？就主要有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啊，就是每个人轮流发言。就发言呢，就是大家就轮番介绍一下，我昨天干嘛了，今天打算干嘛，那工作中有没有什么障碍无法推进的。那一个成员的这个发言可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昨天呢我实现了用户登录模块的前端输入框，今天打算完成后端 API 的调用，在实现后端的时候呢，发现我需要 API 组的支持，昨天发现他们文档有问题，不知道该找谁。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呢很容易偏离主题，比如突然有人插了一句，哎呀我们好久没有团建了，是不是该出去玩了，很可能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很嗨的讨论起团建起来了。这个时候啊，会议主持人呢就是要及时的打断，我们把问题呢记录下来，记录到哪来，有一个专业名字叫问题停车场。问题停车场呢就是说，我们把后面呢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呢临时放在一个地方，一会再讨论。那么记录下来之后呢，就下一个人继续，然后呢保证大家都能高效的把这个环节给完成。那通过这样的形式的话，项目成员呢也可以相互的了解一下任务的进展，有困难的话也可以互相支援，及时发现问题和风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啊，就是每一个人啊对自己提出的目标就会信守承诺呢努力的去完成。那第二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检查一下最新的 ticket。那么前面说到，就是所有的日常工作啊都是基于这个 ticket 来展开的。这些 ticket 呢可能是测试报的 bug， 也可能是产品经理提交的需求，也可能是其他自己创建的开发任务。所以呢每天的例会呢都需要检查一下新增的 ticket， 并且要甄别一下优先级，然后再决定一下是放到当前的这个 sprint 呢，还是放到下一个 sprint， 或者说就放在这个 backlog， 就是任务清单里面。那这个阶段的这个讨论呢，同样也是注意不能太发散，不要针对这个 ticket 的细节呢展开过多的讨论。如果说短时间解决不了的话，就先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个问题停车场。那会议组织者呢就是要控制好这个节奏。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停车场问题，就前面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其实不发散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放在这个问题停车场。那么在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说我们大家就针对这个前面的这些问题呢再展开讨论。那如果说我们在会议这个时间内能解决的，那么就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在会后呢私下再解决，或者说我们在专门再安排会议解决。当然了，大厂的这种流程规范呢还有很多，在这里啊我就是说只是列了跟敏捷相关的这个主要的开发流程。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知道呢，在敏捷开发中啊有很多概念，像 backlog 持续交付啊，每日站会，这些概念的话，就是你最终要变成实践的话呢，就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流程规范来保障这些概念的实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呢写代码要求你写自动化测试代码，为什么要用一些像 Jira、 禅道这样的项目管理软件来管理任务，为什么要每天开战略会议，为什么要用代码审查，这些啊都是为了保障敏捷的实施。如果你现在的这个项目组呢在实施敏捷开发，你可以多去观察一下，就是平时这些工作中哪些流程规范呢是跟敏捷开发相关的，你再去结合敏捷开发中的一些知识点，就能很好的帮助你理解敏捷开发，理解这些流程规范背后的理论依据。如果你工作中呢不是用的敏捷开发，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好的实践，你可以尝试看看能不能用在你的项目中。在下一篇啊，我还会用一个具体的项目小组啊对敏捷开发的应用案例来继续讲一讲大厂呢是怎么用这些敏捷方法的。那总结完了之后呢，再留一点问题给你课后思考一下，在你的项目中啊，有哪些跟敏捷开发相关的实践你觉得好的，或者做得不好的，或者说你还没有完全搞明白有点疑惑的，你都可以留言讨论。另外呢，你也可以再思考一个问题，就如果假如说让你来负责一个小组是实施敏捷开发，每周一个 sprint，你怎么保证每周呢我都有比较高质量的交付？欢迎呢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